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下班回来的路上，岳定堂遇见一个意想不到的人，两人寒暄一阵，对方受邀上车，跟着岳定堂回来。 你们肯定没见过老岳穿女装的样子，本来以为会是个俊俏的小娘子，谁想她身材太好，差点把那旗袍给崩开。 上班一趟再回家，岳定堂差点以为自己进错家门了。向来静悄悄家里仆人连说话都要放轻声音的岳公馆，居然隔着门就能听见里面的欢声笑语。 来了来了， 四少爷，您回来了。四少爷，林少爷不知道您回来了。 没关系。 岳定堂有时会觉得，有林叔的地方才真正像一个家。三姐岳春晓显然比他更早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很喜欢留林叔在岳家吃饭。哪怕闲话家常，谈天说地，进行岳家三兄弟眼里毫无意义的对话，林叔比起他们都更像是岳春晓的亲兄弟。不过这些话不能当着信灵的面说，不然他只会更加嘚瑟飘飘然。反倒是与他同行的人站在门口，听见动静面色难安，连连致歉。 哎呦，林叔这么闹腾，实在是叨扰贵府了，我这就把他带回去好好教训。 无妨，姐夫不用太拘谨，就当是自己家好了，请进。 岳定堂冲他点头致意，将人带进门。周萨一时闹不清岳定堂是假客气还是真礼貌。他知道林叔跟着岳定堂干活，也知道两人是老同学，可再多交情也是过去的事儿了。周萨在官场上混，见过太多的人情冷暖，人前客气，人后嘲讽，再常见不过。没有两副面孔的人是没法在那儿生存下去的。虽然林叔只是个小小的秘书助理，但他势必得接受从前平起平坐打闹玩笑的老同学一跃成为他所必须仰视的存在的事实。结果他刚才站在门外，听见林叔在里头的闹腾，再看岳定堂的脸色，不由惴惴不安，心说这七弟未免也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欢笑声在岳定堂他们进门的那一刻就逐渐停下来了。周叔脸上的笑意未退，显示心情很好。 四少爷回来了，饭菜已经备好了。这位是 林叔。 周萨发现林叔脚底生烟，已经准备往楼上溜了，急忙喊住他。林叔暗叹自己受了伤，速度不够快，无奈地驻足。 姐夫， 你何时回来的？怎么能在岳先生家里赖着不走呢？快随我回去吧，你姐天天念叨你，她都不知道你已经回上海了。 我， 姐夫，这次出门，林叔受了点伤，他不想让林瑶姐担心，是我让他彻底养好伤再回去的。 受伤了？哪里受的伤？严重吗？哎，怎么好似瘦了许多？ 腿伤没什么大碍，你也看出我瘦了吧？那我姐更得一眼看出来了，为了我的小命着想，姐夫你还是别让我那么快回家了。 那你也不能老赖在别人家里给人家添麻烦呢。 不妨事的，姐夫来都来了，不如一道坐下来吃完饭再回去。至于林叔，他就在这里多住几天，白天跟我一道去上班的地方也方便。 老岳呀老岳，关键时刻真是讲义气。 背着周萨，林叔冲岳定堂竖起大拇指。天地可见，林大少爷哪里需要上班，现在每天就在家混吃等死，当一咸鱼。岳定堂面色如常，只当没看见林叔的小动作。面对岳家，周萨还是很拘谨的，闻言连连摇手。 哎，不了不了不了，你们吃你们吃啊，林叔他姐姐已经烧好饭在家等我了，我得赶紧回去，不然饭菜凉了他还得重新热一遍。我这就告辞了。 姐夫。 放心，我不会跟你姐说的， 不过你得快点回来啊，我撑不了两天的，被你姐发现马脚，咱们两个都要吃不完兜着走。 那我送送你。 不用不用不用，岳先生您留步，我自己走自己走。 他一边说一边后退，还差点被门槛绊倒。老管家上前扶住，亲自把人送到大门口。周萨诚惶诚恐，生怕在岳家多待一刻都能扎到脚。对岳定堂的态度就像对顶头上司，或者说比对顶头上司还要有礼貌。反倒是孑然一身的林殊比他更潇洒随意些。所有在岳定堂面前的毕恭毕敬，要么是为了气岳定堂，要么是假模假样另有企图。岳定堂早就看透姓林的真面目了，不过这也没法比较。听说周萨出身乡下小户人家，全凭自己努力好学，又有贵人提拔赏识，这才得以跻身市政公务员的行列。就连岳定堂有时也觉得林瑶嫁给周萨有些委屈了。 四少爷可以开饭了。 下来吧，先吃饭。 来了。我过两天得回去一趟。 不怕你姐了？ 那我也得回去救我姐夫啊。你没看他刚才都急成什么样了，指定是跟我姐又吵架了。 林瑶姐看上去挺明理的。 那是对你，你是外人，她当然明理，难不成还张牙舞爪啊？ 那怎么才能让她把我当自己人？ 林叔被问得摸不着头脑，对上他的眼神忽的就想起那天夜里在密道发生的一切。昏天暗地，耳鬓厮磨，暧昧情热。片刻之后，林叔低头喝了口汤。 竹叔，这汤真鲜。 哼，又在装傻。我倒要看你能装到几时。 喜欢的话，明天我再让人多煮些。 不用那么麻烦了，周叔，他今天晚上就要回去了。 啊，不用这么急吧？ 不用这么急吧？ 你姐夫那么惧内，很难保证不会说漏嘴。如果你姐姐知道你回来了，却没有先回去，等待你的只会是更猛烈的暴风雨。长痛不如短痛，晚死不如早死。你先回去，让他看看你，过几天想过来也不迟。 哎，就怕我有命回去，没命再出来。这个老岳太残忍无情了，刚才夸他全白夸了，小气鬼，喝凉水。朱叔，我要是被我姐罚不准吃饭，你可要来给我送饭啊。 林少爷放心，明天我就让司机给你烧上饭菜。 朱叔，待会儿你让司机载他回去，我先回房看书了。 哎，好，我知道了。林少爷，你又惹四少爷生气了？ 我怎么敢惹他生气？他手里还捏着我的薪水呢。 四少爷其实很惯着你的，别总皮。 其实林叔也觉得自己应该回去看看林瑶，只要林瑶不骂他，他还是挺想念姐姐的。毕竟父母去世之后，就剩他们姐弟俩相依为命。自己离家一走就是八年，这八年里如果不是林瑶柔弱的肩膀挑起重担，还给自己找了个姐夫，也许等林叔回来，林家父母的坟墓旁边又会多一座坟茔了。但在一个小时后，林叔就发现以上这些想法全是多余的。 哎，姐，别打了别打了，我知道错了，姐，别打了。 知道回来啊你。你真是要气死我了。说。你去东北到底干什么偷鸡摸狗的勾当？为什么受了伤还瘦成这样？ 姐，这事儿可都怪那岳定堂，都是他非要拽着我一块去东北的。 你少拿岳定堂来说事儿，人家会像你这样成天上蹿下跳吗？你有本事像他一样当个大学先生，我就不骂你了。 你到底是我姐还是他姐呀？怎么老是向着他说话呀？ 谁让你不争气啊？我告诉你，你这次回来就别想再出去了。从明天起，下了班就老老实实给我回家。隔壁孙校长的女儿比你小两岁，今年正好中学毕业，改天你们见见，合适的话就把亲事定下来。你听见没有？ 他、哎、姐松手。哎呦哎呦，我腿上又犯了。 怎么了啊？哎呦，我瞧瞧，严重吗？ 被子弹打了，是枪伤，你说严重不？ 你别吓唬我，您不是去给官家奔丧吗？怎么就受了枪伤啊？ 我没骗你。 凌叔叹了口气，掐头去尾，把东北之旅湖州一通，成功把凌瑶给吓住了。 那你这腿怎么样了？咱们再去医院瞧瞧吧，好多男的腿可不能落下病根。对，得抓紧时间，我这就去换身衣服啊。 哎姐，岳家有医生，已经帮我看过了，只要过两天再去换个药就好了。姐，我想你了，所以就赶紧回家看看你。哎，姐夫呢？ 哎，都多大的人了，还像小孩子一样撒娇。你姐夫还没回来呢。 什么？他还没回来？亏我还着急忙慌的回来救你，没想到成了自投罗网。死贫道不如死道友，姐夫，对不住了。怎么可能？老岳明明在回家路上遇见姐夫了，我在岳家吃了晚饭，换了药才回来的，这中间得有两三个小时了吧？姐夫怎么还没回来？ 什么？ 凌瑶脸色一变，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就在这时，外面传来钥匙转动的动静，门从外面被推开，周萨出现在两人视线之内。 凌叔，你回来了？阿瑶，你怎么这么看我？ 周萨，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见势不妙，凌叔脚底抹油，赶紧回房。36计，走为上策。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